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叶之影吃了三服中药以后，精神果然大好。这三天中，徐一丁见或者抽空来找他，和他聊国画和黄宾虹，两人越谈越投机。叶之影再也不称许丁许同志，而是叫他一丁。许一丁也不再称叶之影叶先生，而是直呼老叶。吃第三服药的这一天，叶之影精神特别好，兴致很高。但这一天许一丁没来，吃过晚饭以后，叶之影见许一丁还没有来，就格外想他，于是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许一丁，请他过来聊聊。十分钟不到，许一丁就来了，照例是坐下来喝茶聊天。许一丁说，今天一天我都在医院里，没空来看你。哦，到医院去干嘛？谁病了？我托朋友帮我找到了市医院最好的眼科专家，挂上了号，明天一早您就跟我到医院去，把您的白内障摘掉。叶之影说，哎呀，你对我真是太上心了，这么急干嘛？手术还是越早做越好，恢复得快，反正您又不再访黄宾虹了。再说人们说黄宾虹得了白内障之后画字画得最好，这简直就是愚见邪见。我看黄宾虹如果不得白内障会画得更好。您明天就做手术，别的一切莫管，医院的钱我都替您交过了。哎呀呀，那怎么行，我给你我给你，真是难为你对我这么照顾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您这话说的就见外了，我们是忘年交，那一点钱算什么？我知道您手头还是不太宽裕的。如此谢谢了，实在太感谢了，以后画出画来再报答你。许一丁说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您说。你说你说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于是许一丁开始叙述如何写文章指出拍卖行的巨幅黄宾虹是赝品，如何在情急之下写出了制作假画的真相，如何遭到各种恐吓，香港老板如何出现，设计独招要叶之影再画一幅，想把他置于死地等等，说得细致无疑。叶之影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等许一丁说完后，叶之影气得浑身哆嗦，一拍桌子说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，画子本来就是假的嘛，本来就是我仿的嘛，他们拿出去骗大钱，还要设毒计来害你，休想。哼，想要我给他们再画一幅来害你，仿他娘的屁。我再也不仿黄宾虹了，半张都不仿，我要画我的叶之影。 老爷身体刚恢复，别太激动。我啊，就佩服您这种高风亮节、光明磊落的精神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要和那个姓方的绝交。叶之影和许一丁谈这番话的时候，方有根还在到处找叶之影。他先到市医院去找过，花了一天时间没找着，又找到叶之影那个远房侄子家。那远房侄子说，我也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了，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要不你到涉县他家里去看看，说不定他和他老婆又好了呢。方有根一听也有道理，因为叶之影得了病，说不定想死在家里，于是又赶到涉县找到叶之影家。叶之影老婆说，我找了他两年都没找到，肯定是死在马路边或者臭水沟里了。您放心，他肯定没死，听说他得了重病，被人送到医院去了。那你就到医院去找他去啊，来我这里干什么？还有，你要是能找到他的老相好也行，找到他的老相好就等于找到他了。方有根一听觉得有道理，心想如果是许一丁把叶之影送到医院，一定是送到市医院，看来还是得去市医院仔细找。第二天一早，方有根再次跑到市医院开始重新找，等他找到眼科的时候，看见许一丁扶着一个眼睛上蒙着纱布的人从走廊上走过来。方有根定睛一看，正是叶之影。方有根赶忙迎上去，嘴里喊，老爷，叶之影先生，哟，您怎么了？您的眼睛怎么了？你是谁？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是小方，方有根，八方阁的方有根。我不认识你。老爷，您生病生糊涂了，我是八方阁的方有根呐，就是让你画画的那个方有根。我知道你是方有根，但是从此我不认识了，你是个骗子，我和你绝交。叶之影说完对许一丁说了声，我们走。许一丁冷冷地看了方有根一眼，扶着叶之影走了。方有根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呆立当场如木鸡。当方有根把这些情景向岳先生汇报完之后，岳先生表情依然平静，他沉默了一刻，突然起身开始整理行李。方有根大惑不解，问，怎么，您要走？啊，是，下午4:30还有一个航班到广州。那这事儿就算完了？只能算了，天命。看来这个许一丁还真有些本事。那您不是吃大亏了吗？嗯，那还很难说。一方面584万对我来说不是个大数字，就当买个教训，愿赌服输。另一方面，等黄宾虹的名气在全世界打响了，我把那幅画拿到欧美去拍。方有根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岳先生提起箱子对方有根说，我要走了，我请您吃完饭再走吧。不用了，我喜欢在机场吃饭。那我送你去机场。也不用，我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想一些问题。就这样，岳先生离开了屯溪。一件你死我活的事就这样平息下来了，世界重归安宁。方有根照旧在八方阁做生意，有事的时候就出去，没事的时候就在店里教那个不漂亮的女店员生意经。其实他也不是真教什么生意经，他只不过是感到他在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那种钦佩的神情让他觉得很舒服。这天他正在教女店员如何装老实骗顾客，肖大同拿着一卷画，满面春风 精神焕发地走进来了。方有根说，哟，大法师遇到什么喜事了，气色这么好？嘿，你才是大法师，巨幅黄宾虹都能做出来，我跟你比啊，差远喽。你拿了什么好东西？哎，运气好，好几年没碰到好东西了，今天总算碰到一件。谁的？吴昌硕。方有根一听是吴昌硕，心不由地往上一提，因为不久前有好几个日本人来他店里问有没有吴昌硕的画。据消息，他也知道最近一两年吴昌硕的画在日本很受追捧，价格不断攀升，于是就问，能不能让我饱饱眼福啊？嘿，怎么不能啊，你又不会把它吃了。萧大同说着将画展开，竟然是一幅八尺整张，画面是藤蔓花卉，精气神俱足。方有根一看就说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开门见山。是啊，我最喜欢吴昌硕，这么多年下来一共才淘到两幅。方有根一听他有两幅，觉得有戏，就说，既然你有两幅，就把这一幅让给我怎么样？嗯，不行不行，刚才我说了，我是最喜欢吴昌硕的。方有根想起他家里还有一幅苏州老童做的假扎式标，就说，你不是还有一幅吗？留着玩就行了，这一幅就让给我。哎，要不我拿一幅扎式标的画跟你换。扎式标的画我家里有，不换。那我们干脆做笔生意，你收藏画最后还不是为了赚钱吗？你开个价。哎呀，我们是朋友，这个价不好开。大法师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？你只管开嘛，能不能承受那是我的事。这个你实在喜欢，我们是朋友，我应当成人之美。这样吧，让我漫天开价我也不好意思，这幅画我是35万买的，我总不能只赚10%吧，40万给你好了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，不反悔不反悔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不准反悔，我做事绝不反悔。方有根说着开了一张40万的现金支票递给萧大同，萧大同接过支票说，哎，碰上你这个超级大法师，我真是没办法呀，今天这个亏我是吃定喽。说完又叹了口气，以闷闷不乐的表情跟方有根告辞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萧大同一走，方有根就对着那幅吴昌硕左看右看，越看越好，越看越满意，知道这幅画能让他赚大钱。想到赚钱，突然就想起了黄文给他算的卦，说他熬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是一片光明，心想黄文算得真准，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他又得到吴昌硕的一幅大画。想到黄文，他就想去看看黄文，尽管他对黄文向许一丁告密有点意见，但他毕竟和黄文的感情好，黄文也处处帮着他，追根究底还是他自己的错，不该把机密跟许一丁说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到街上买了两条好烟，抱着吴昌硕的画到黄文家去了。黄文现在又不学易经和风水了，改学禅宗。方有根到他家的时候，他正在参话头，参念佛者是谁。方有根一进门，黄文就说，我刚刚参了点影子出来，就被你这根搅屎棍给搅了。方有根把烟奉上说，送两条好烟给你，你上次算的卦真准，现在啊我真是太平无事了。无事就好，天下事都是贪心惹出来的。 不仅没有事，还像你卦中算的那样一片光明。你看，今天就得了一件宝贝。什么宝贝？一幅吴昌硕的八尺整张的花卉，绝对真迹。打开看看，让我也见识见识。方有根展开画，黄文仔细看了一阵，又仰头想了一阵，就问：你这幅画是不是萧大同卖给你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太厉害了，这个都算得出来。这幅画是假的，这一看就是开门见山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说个理由出来看看。这幅画是萧大同自己仿的，他偷偷地搞了好几年，终于被他搞出来了。接着黄文就把当初如何去萧大同家借书，如何被两个仿着吴昌硕的画的纸团砸中，萧大同又撒谎说他一年多没有画过画的过程说了一遍。方有根听过之后，再去看那幅画，越看越弱，越看越虚，越看越假。方有根扶着椅背慢慢坐下，脸上一片憔悴之色，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。他向黄文要了一支烟抽，接着一言不发，一口气抽了三支，然后抬起头来对黄文说：黄大哥，以后啊，我不再做古董了，以我的水平做到最后还是一场空，不做了，不做了，坚决不做了。黄文望着他，觉得他也怪可怜的，就问：你不做古董，那你做什么呢？我做茶叶。难不成你要回山里头去种茶叶？你做得到吗？不，我不回山里去，我要到北京去开一座茶楼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茶叶的，到了我这里就断了，改学篾匠，后来又稀里糊涂做了古董。我爸一心想让我跟他种茶叶，我违背了他的愿望，可能他现在在坟里还不高兴呢。我不能让我爸不高兴，不能让我的祖上不高兴，我要回到茶叶上去。那你有什么计划了吗？哎，我也是刚刚想出一个计划。去年我到一县五都黄村去收古董，看到一栋快要倒塌的老宅子，也没有人住。我打听了以后才知道，竟然是黄士林的故居，现在没人管，没人修。我问他的后代们，这栋房子卖不卖？他们都说想卖，因为再不卖这房子就要倒了。我想去把这栋老宅子买下来，花不了多少钱，然后我再找一批能工巧匠去拆这宅子，每一块砖，每一片瓦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根梁，每一根柱，每一块板都标上字码，然后把它们运到北京，在北京把它还原建起来，残缺的地方以旧补旧，然后开一座茶楼，把徽派建筑竖到北京去，把黄山茶打到北京去，你看怎么样？方有根这番话把黄文震惊了，他想不到方有根还有这样独特而大胆的想法。他斟酌了一刻说：这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但愿你能够早日把它做起来。我说干就干，明天我就到一县五都黄村去。第二天，方有根就赶到一县五都黄村去了，和黄士林的后代们一谈，只给了他们3万块钱，他们就笑逐颜开了。很快，方有根就找到了一批能工巧匠，帮他把老宅子细心地拆掉，分门别类地放置好。方有根又租了一个车队，把老宅子的建筑物件和那些能工巧匠一起运到北京。北京丰台区的领导很支持方有根，认为方有根是把徽文化运到了丰台区， 这座茶楼将成为丰台区的一道文化风景。半年以后，老宅子在北京丰台区的安乐林路上立了起来，看上去确实古雅别致，让人赏心悦目。要到北京去之前，方有根找到波子问：哎，以前我3万块钱卖给你的那个鼻烟壶还在不在？ 干嘛？ 我要买回来，我早卖掉了。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鼻烟壶啊？ 有，不过比你那个要差一点。波子说着，变戏法一样，从兜里掏出一个鼻烟壶来。方有根看了看说：也还不错。 多少钱？ 给别人25000，给你20000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方有根二话没说，从包里拿出2沓钱交给波子，抓过鼻烟壶就走。波子见他的神态很牛，就对着他的背影打了一个长长的呼哨。方有根拿到鼻烟壶后，就赶到车站回基坑村去了。基坑村的山全变样了，到处种满了茶树。方老根没有实现的事，武顺帮他实现了，承包了大片的山地，带领大家一起种茶。正值采茶的季节，山上有不少人在采茶。方有根找了2个泥瓦匠，让他们帮他爸妈的坟重修一下，修得越结实越气派越好。又让他们把刘相公的坟也修一修，也要修得结实气派。在工匠修好刘相公的坟之后，方有根悄悄地把那只鼻烟壶埋在了刘相公的坟头。在茶山上，方有根遇到了米儿、武顺和徐碾子。武顺见到方有根，冲他笑笑打了招呼。方有根走到他跟前说： 好好做，做出好茶来，以后啊，我要从你这里进大量的茶。 武顺挠了挠头，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搓着手说： 那好，那好。 米儿背着个男孩正在低头采茶，见了方有根还是像过去那样低声喊了声有根哥，就又重新低头采他的茶去了。徐碾子正在一边抽旱烟休息，眼睛横着方有根，方有根跟他打招呼，他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理都不理。方有根只好下山去了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。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 许一丁成为了鉴定家，赵明开始四处捐赠以平息自己内心的波动。方有根邂逅的老头原来正是当年的老专家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永生斋》，9月12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